些期待，有些惊喜。 离开家的日子总是相对无语，通向远方的路左边是我，右边是你。 过去的我们，我只是问候你一声。

靠在我的胸口， 不用再频频回首， 就是上低头握住你的手， 站在你回眸我看见温柔， 心情依旧浓，把它放在心头，从此牵手白头， 不再为谁 泪 流，但愿人长远， 但愿人长久，人生都无憾， 我们一起走，一生的情人， 永远的朋友， 此刻的拥有， 让它天长地久，愿人长久， 人生的无忧，我们一起走，一生的情人， 永远的朋友， 此刻的拥有， 让它天长地久， 此刻的拥有， 让它天长地久。

追求一